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首先呢，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一种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 100.6，另外的一种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乐行京津冀，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艺术啊。今天来到这个是通过电话线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呢是青年艺术家。如果具体介绍一下的话呢，是中国壁画学会会员，三届壁画大奖金奖的获得者杨柳。欢迎杨柳。 哎，好，大家好，哎，我是杨柳。 哎呀，这好久没通过电话的方式，在做节目了啊。 这个方式还蛮新颖的， 是不是啊？希望呢，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呀，不会被这个大家所影响啊，不会被这个电话的方式所影响。今天呢，我们就来跟杨柳先聊一聊这个各种艺术节、艺术展，还有我们通过手机当中能看到的这些艺术品。因为在这个满足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会越来越多的对于艺术、对于精神方面的这些追求有所进步、有所进展，所以呢，艺术品就来到了很多人的这个世界当中。那其实，话说的长一点啊，我跟杨柳认识呢，还并不是因为艺术，这个挺奇怪的哈，跟一个艺术家认识不是因为艺术，其实是因为差不多都有十年了吧。十年左右之前，就慕名来到了一个这个非常新颖的一个射箭的俱乐部啊，在那个地方又可以射箭，然后又可以喝点小酒啊，于是呢就经常去那个地方。但是看到那个一个箭馆，你想一想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但是那个箭馆很不一样，它在这个箭馆当中啊，有很多的艺术品。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监管老板这个品位得是相当的了得，后来一问才知道都是人家自己做的啊，确实非常的厉害哈。你先简单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监管里面的那些，这个应该算是壁画吧？还是 对，有的 对 壁画啊，一些架上艺术品都会有。 对，那都是你自己做的吗？那是怎么做的呀？那么大。 一般的话啊，就咱们讲通俗一点，我首先放到一个公共场合嘛，我要先挑那种很结实的艺术品，就很结实的印象，它不能被客人给弄坏，是吧？所以一般我会选取材料比较结实，比如说金属工艺，或者是陶瓷的，或者是镶嵌壁画、水泥这样的，这样材质为主的一些作品为主。那像油画这些画布或者是画纸一些类的东西，我很知道吗？我会有点担心，说挂在店里 是的 坏掉。 毕竟你那是一个射箭的店，对吧？ 对啊，就是你起码这个东西啊能扛住一箭吧。 好吧，能扛住一箭，这确实有点难度啊。 是的。 然后呢，就自己创作了一个巨型的壁画，我可以用巨型来。 其实并没有，因为一直有从事这个艺术行业，我会有很多东西，然后我平时呢会把它放在仓库里。那其实你想。这个东西藏起来，说是放仓库里，那也不见天日，没有意义，是吧？还不如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嗯， 刚好嘛，所以有这个爱好。哎，我想找个地方，就放自己的这个作品，让大家看一看。我又想搞一个射箭俱乐部，是吧？首先自己喜欢射箭，然后我又喜欢去晚上喝点小酒，是吧？泡个吧，年轻人那当时。现在也还好。 在这儿多说一句啊，我不知道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射箭的。要说起来，把射箭、箭馆和酒吧融到一体，在全中国来说，杨柳的那家应该是第一家了吧？啊，你好像也是， 当时是那样的应该，但现在的话我觉得还算受到大家认可，所以哎还不少， 现在是不少。 对， 对，你能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这应该是从国外引进的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能让你把自己从国外的这个所见所闻啊，并且这个爱好带到中国，带到北京来呢？ 哎，当时真是也是巧合，就我去考察壁画嘛，大家也都知道，就如果是西洋的一些传统壁画，大多会在意大利或者是在西班牙是那样，一些地方，欧洲嘛。然后我也是以前在美院学这个，我就在一次考察壁画的这个过程中啊，在意大利的应该是那不勒斯的一个村子里，山上，村里，就是遗址嘛，遗址它肯定被埋掉了，那可能就像咱们国内像考古一样去临潼的兵马俑，那很偏。然后我在一个村子里，我在找壁画，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壮汉，就像片里演的那样，一个壮汉，满身都是毛那种，大长头发，大熊毛， 应该是满身都是肌肉吧？ 哎，肌肉当然有，毛长肌肉上，哎，毛肌肉上，就右手拿支弓，右手拿支弓箭啊，拿个弓啊，背一弧箭，左手拎只鸡，哇， 左手拎只鸡，那右手应该拿只鸭才对，那是他的猎物吗？那只鸡？ 对，是猎物，这身上还有箭那样。哎，我当时一看，哎，这个玩法可以啊。挺好的，于是我就要去找这种地方，我说可不可以射箭去打这地方。后来我发现国内当时很少这样的地方，因为当时2012年，2012年，后来我说，那起码我不能打猎，我要研究一下这个弓箭，因为咱们长大，咱们看在电影里都看过这个东西，觉得挺蛮酷的，是吧？ 是。 好 ，OK， 我当时就开始去练习这个弓箭，我就发现所有的这个弓箭的运动场所啊，它是那种体育场馆，有点像咱们去一个羽毛球馆、 专业的 篮球馆， 对 对，很专业，很专业， 同时也很枯燥。 对，我就眼看着我都快成个运动员了，就会那样，就是枯燥的一味的去训练。后来我就想啊，就因为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就经常说把朋友叫来，走啊走啊，我说咱们一起去射箭。然后不光是我，就连朋友们也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哇，这天天射箭，咱们也不是搞体育的，用得着这么训练吗？是吧？说咱们这个地方，要不咱们去带点吃的，然后一边射着一边咱们再吃点啊，是吧？或者是有一次好朋友去带大耳麦怎么的，就听曲子，这样，场馆里也没有一些合适的休息的地方，只有一些小板凳，或者连小板凳有的都没有。后来呢，刚好我那时候就毕业了嘛。毕业了就想，要不咱们做点什么事情吧，搞个地方说咱们有几个需求，首先我想射箭，第二呢朋友一起喜欢找一个地方喝点听听歌，第三咱们搞艺术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工作室，那工作室可能跟那个联系不大，但是咱们需要有一些场馆来展示自己的作品，那好，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蛮好，射箭馆嘛，它又要面积又很大，然后有很多空的地方，你人去了还不安全，那放作品也刚好，就这样一个契机，就搞了一下， 挺不错的啊。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正值东京奥运会即将结束啊，这个射箭呢也是奥运项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并且呢中国射箭的水平可以说是这些年来有很大的进步，也有在很多这个比赛项目当中也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我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是给杨柳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都没给杨柳讲过，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年之前，也得有将近十年之前了，就是他的那个箭馆刚开没多长时间，我领我一个领几个朋友去玩啊，然后后来呢有一个朋友回到老家之后，他就疯狂的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他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在自己家的这个工厂里面，然后弄这个箭道，后来弄这个50米的那个箭道，是不是50米啊？反正就是 50米，所以是国际比赛，奥运会。 对，他就后来进入到省队了，对，然后还跟国家队去训练，但是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对，我们这年龄在运动员当中就算是大的年龄了。但是现在呢，他在这个老家也是开了一个箭馆，然后自己经常训练。 你想从一个这个爱好或者说一面之缘认识到了一项运动到职业运动员，有可能你的健馆或者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健馆，甚至是这个越来越多的其他的这些运动的场馆运动的场所，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可能就会造就一个职业的运动员，甚至有可能未来的这个奥运领奖台当中就会有人是因为去到了这些这个健馆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运动场所，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万事皆有可能。 这个当时就跟射箭学会的一些老师嘛，我们就有聊过这个问题。 嗯， 说的确就是可能专业的射箭场馆它需要一个很专业的场地， 嗯， 国际靶一个标准吧，一个国际标准。那虽然我那儿呢可能更不是特别重于这种国际化的标准，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我对这个射箭行业或者这种射箭文化在社会中的推进，我觉得是有一个可能要比体育场馆更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 有很大的作用的。 对，我会去听到一些像你的这个朋友一样，我会起到了一个在大众之间去挖掘这些兴趣、 哎、 去挖掘这些人才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感觉。 我觉得 是很多人 体育 会在日常接触， 对，这全民健身是吧，全民健身需要更多的这样的能够给人带来兴趣的地方的存在。好，这个关于射箭呢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毕竟这只是一个引子，咱们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要聊一聊跟艺术相关的问题啊。那其实呢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它每年每个月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艺术展就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个对于北京、天津、河北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当你对艺术有追求、有向往的时候，就可以扎进这些艺术展里面去观看，然后去沉浸在那个里面。但是呢，对于我来说，这些艺术展呢，反正挺多我是看不懂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就像你的这个箭吧一样，对吧？从有很多人进去都是根本就不会射箭，但是呢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喜欢上了射箭。那对于我们想去接触艺术啊，想去欣赏艺术但是不懂的人来说，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再去看这些展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要从很多角度去说这个事情。首先我从一个很商业现实的角度来讲，那么既然很多机构去办一些艺术类的展览，并且尤其是那种收门票的哈，尤其是收门票的，它是为了能让更多人去接受，能让更多人去感兴趣，那样它会有利益嘛，是吧？ 对， 就是同样一个艺术家，他会可能他的作品是非常深奥，少数人会看得懂，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来讲。策展人的工作，他是要这种小众的东西，他要想一种展览或者想一种引导的方式，让更多的大众能很容易去，能懂，能去接近。 明白。 也就是说，从一个商业逻辑来讲，既然办了展览，那么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艺术给他，想用平民化的一些方式去诠释它，所以 深入浅出啊。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不特别担心的这个问题，可以不特别担心，就是关于能不能理解的问题。反正人家策展方，人家也尽力让你理解，再加上观众呢，咱们也尽力去理解一下。这是从一个很商业现实的角度去讲。另外从咱们的生活去讲，说为什么要去关注艺术？它有很多深层次的概念，比如说艺术。赋予这个世界更多的想象力， 对， 赋予生活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是赋予他们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可能。我们有很多概念说艺术相当于一些比喻，那么它这个比喻什么概念？比如说咱们有语言上的比喻，咱们是语言假设是 B， 那么咱们用 C 通过 B 的方式来解释 A， 那么艺术的比喻可能是用一种 C 方式直接去诠释A 方式，它忽略了中间这个步骤，所以它是一种很直观的一种，可以让想象力更强烈的一种比喻方式。那么它你在看展的时候，可能会让人的大脑的思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产生，这是它的社会意义。那么 就说到，那既然生活中咱们生活中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那么咱们就要去想着说，观众想让自己的生活中去产生这种艺术化的东西，那么咱们就要去学习。那去看展啊，去学习，如果本身就懂，那可能还就像咱们以前啊，咱们知道一加一等于二，那咱们再上一遍小学就学一加一等于二，可能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嗯， 那恰恰相反，咱们不懂的时候，那咱们去看一些展览，可能看之前咱们是不懂，看完了咱们会懂，或者听了一些讲解， 至少是略懂啊。 对，这个我觉得是意义的所在。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大家更不用去太担心说啊、我们可能看不太懂这个东西，然后要怎么看？ 嗯， 去看的时候看不懂就对了。 这其实有点像这个，有一本书啊，叫《时间简史》，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本书。这本书当时呢，有一句话非常吸引我，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我把那本书买回来并且读了。那句话叫做“看不懂也是一种收获”。我一想，哎，有点道理啊。回去一看，其实说实话，《时间简史》没有那么难懂，真的。如果有初中物理的底子，基本上能懂里面的很多。所以呢，艺术展它有可能也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杨柳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北京最近正在办着的艺术展，你有哪些觉得挺不错的想跟大家推荐的呢？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好呀好呀。 嗯， 这个我想我就刚才的那个观点去说哈。确实人但咱们大家的这个叫什么，对某一个领域的认知是层次不同的。 对， 层次不同呢，有很多很专业的展览，那确实是他可能办的时候就不太是面向 大众的，他、 可 能就是面对小众的。 对，他可能比如说是一个史学的圈子内的人然后去看的展览。对，那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面向大众的而不是一些小众的展览、我觉得这样会很合适，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首先我要说，最近其实北京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典型波普艺术的展览，就是安迪沃霍的展览。这个你也应该听说过安迪沃霍。 那个展览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安迪沃霍个人展了。 是不是这个在798呀？ 对，在尤伦斯。 我这前两天呢，在这个上周的节目当中，我还说到这个来着。这还有一个小故事啊，一段小插曲。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呢，这个我跟几个人一起去798逛，其中呢就看到了杨柳说的那个展啊。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当时挺想去看的，因为那个展里面很凉快，那个场地很好，而且它设计的，对对对，而且它设计的也很漂亮，而且还有很多的人想去看，甚至稍微有点排队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当时我们就纠结要不要去看。于是呢，我就问我那两个朋友，我说这个人你们认识吗？然后有人说不认识，我上网上搜一下。我说我说那这个艺术形式你们了解吗？他说我不知道啊。另一个说我不知道，我网上搜一下。我说这个人和这个艺术咱们都不了解的话，咱们进去看什么呢？他们说有道理啊，然后我们就没去看。 好呀，那我在这里我就想给大家可以讲， 对对对对， 这个展览的一个背景。 对对对， 首先这个安迪沃霍是一个什么样的？他是一个应该他是已经去世了，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87年去世了，去世的比较早。他是波普艺术的引领者。那首先这个我为什么哈，就又要插回到原来刚才的话题，说为什么我首先要推这个波普艺术展？什么叫波普艺术？就是 pop up。POPART 叫 POP ART， 它是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咱们理解成流行艺术。那它的这个它的宗旨什么呢？就是把艺术商业化。说咱们以前的艺术吧，就很学术，很不亲民。这个波普艺术开始呢，就是把这个艺术搞得非常亲民，非常商业化，因为它的受众群体就是不懂艺术的大众。不能说不懂艺术，就是任何人，世界上的任何人。所以他在日后他的这个主要应用点就是应用在商业上。 这波普艺术能不能也再跟我们来介绍几句呢？什么是波普艺术啊？ 波普艺术呢，我举个这样的例子吧。 嗯， 咱们都要看电视的，要看视频的，嗯。那么咱们的传统的艺术相当于是纪录片， 嗯， 咱们大型的公共壁画吧，相当于是纪录片。 嗯， 那么咱们传统的一些古典艺术，可能相当于是咱们在电视里面看歌剧， 嗯， 啊，那波普艺术是什么？抖音。 哦，一种新形式的艺术是吗？可以这么理解。 对，当时来讲是一种新形式的艺术，然后，它的应用层面是应用在商业推广。 嗯， 嗯哼，就是一种现代商业艺术， 嗯， 这样理解会比较直观。 嗯，好的。 嗯，那具体呢？为什么它其实这个波普艺术啊，是先有了这种形式，然后后来给它起的这个名字啊？ 嗯。 为什么说这个波普艺术给它定义成是应用在商业中的艺术？因为波普艺术本身就是这种方式，它利用了大量的广告植入、现成品植入，就是社会已有符号，把它们复制下来，然后通过版印这些方式呢，然后去给它复制。 嗯， 复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咱们传统的艺术来讲，说艺术品是孤品， 嗯， 但是波普艺术，嗯，你可以广泛理解成它都是复制起来的，它是商品化，它把艺术商品化。 嗯 嗯， 可以量产的艺术。 对，可以量产，它有几个特点：可以量产， 嗯， 商业化，可复制。 嗯， 这都是它的特点。 好的，这就是那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说一下这个波普艺术？我们怎么判断一个艺术品的是不是波普艺术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颜色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像什么呢？像是红外线的那种感觉，还是什么感觉？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咱们不要从颜色本身去看它。 哦， 它能产生这样颜色的原因，是因为好生产。 嗯 嗯哼，咱们有很多复杂的颜色，像绘画，像一些很复杂、很复合度很高的颜色，像照片一样的东西， 嗯， 因为它在印刷中不好实现。 哦。 嗯，咱们以前几十年前之前嘛，咱们都是手工印刷嘛， 嗯， 那颜色多一种颜色多印一遍嘛，所以它颜色会特别少。你看这个作品，你可能看大红大绿大蓝，那好，我印三遍，一遍红，一遍绿，一遍蓝就出来了， 嗯， 这就很简单。所以这个颜色即使它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复制的便捷才有了这样的效果， 嗯， 啊， 嗯， 是这样。 好的，那让我们回到这个正在举办的这个展览。没去看呢，一个是有点遗憾，但是呢，既然今天你要说到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遗憾可能又少了一点了。能不能在我们没去看的情况之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里面大概都有一些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看它呢？ 嗯，这个展览呢，首先它展的应该全部是安迪沃霍尔他生前的一些作品。 嗯， 那么我现在又要从刚才的那个话题说， 嗯，没问题， 就是波普艺术。 嗯， 所谓的波普艺术，它既然是复制品， 嗯。 既然是能可以生产的商品，那么是谁生产的呢？可以是安迪沃霍尔本人生产， 嗯， 那也可以说委托一个作坊去生产，对吧？ 嗯嗯。 那么这次展览的看点是，他绝大多数的作品是安迪沃霍尔亲自生产的那一批。 哦， 嗯哼， 本人生产的。 对，就是下面也包括一些签名， 嗯， 包括咱们像商品一样嘛，咱们可以生产。很多种很多版，第一批产，第二批产，那可能安迪沃霍尔他自己他做了一批之后呢，委托给别的机构去生产， 嗯， 但是这次展览的多数是他第一批的东西。 嗯 嗯哼，那么这是从这个作品本身台就是什么质量上咱们说值得看的点， 嗯， 那么从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大家为什么要先去看波普艺术，因为波普艺术像我刚才说它就是流行商业艺术，也就是我们能在市场上所看到的所谓的艺术品，或者艺术品对我们的这个现实市场的影响在哪里，就是波普艺术的影响，也就是它展的这些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都是20世纪初的商品。 20世纪应该不是20世纪初吧， 20世纪中期， 20世纪对，差不多啊。 对，20世纪中期的商品， 嗯， 比如说产品设计，比如说安迪沃霍尔设计的包装， 嗯， 设计的画报，啊，包括他给这个 马莲梦露啊设计的这个头像， 嗯 啊，给这个克里斯马斯克的这个他同行啊做的这个画像，包括还有一幅最重要的，当然这咱们在展内没有讲，就是他也给毛主席， 嗯， 给毛主席做过一幅很有名的画像， 嗯， 就是这样， 嗯， 就是值得看的一些点。 好的啊， 嗯，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他的艺术展里面看到的，对吧？ 对 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从知识上咱们可以探索的问题，就是， 嗯， 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大多数会采用这个焦马版画或者是丝网版画版印这种工艺， 嗯， 我们现在的印刷工艺，就是我们现在的招贴广告，我们现在的这个衣服怎么印啊，图案怎么印，广告牌怎么喷绘，这个原理是哪来的呢？都是这可能不是安迪沃霍尔发明的，但是就是他用了这些手段， 嗯， 把这些手段应用在商业领域。 哦， 嗯，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能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实际上在我们现在周围的很多的艺术品或者是广告当中都有大量的安迪沃霍尔的影子，对吧？ 对 啊， 比如说咱们都了解像村上龙的小太阳花， 嗯， 这个咱们应该都日常商店里都有卖，对吧？ 嗯， 那村上龙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印呢？ OK， 安迪沃霍尔开始的。 哦， 嗯，或者咱们说咱们的红酒标， 嗯， 要有一些艺术家的画或者有一些标签，通过丝网印，通过这个什么印制标签印刷术去给它印上去， 嗯 啊，包括咱们这个日常的这个家里挂的装饰画， 嗯， 说为什么这个画还能变成装饰画，谁发明的，怎么做的，安迪沃霍尔。 哦， 嗯哼， 所以他还是在艺术界还是很有地位的啊。 对，他在这个波普艺术界是首屈一指的地位，因为就是从他开始才把， 嗯， 人类才把艺术用入到这个现代商业领域。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这个理解的可能不是特别对啊， 嗯， 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他的伟大之处呢，不是在于说他有哪些作品有多么高的，比如说像梵高、毕加索这样的。他的作品不是有那么高的艺术价值，我暂且这么说，一会儿你可以反驳我。但是他给， 没关系， 但是他给这个艺术的普及或者说艺术的流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我们记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呢，一是从他的技术上去记住， 嗯， 从他的作品的这个精致程度， 嗯， 但是更多的我们是从时代的象征性去定义它的伟大。 嗯， 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毕加索为什么伟大？因为他开创了立体主义。 嗯， 说以前咱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从作品中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平面的角度去思考。 嗯， 而毕加索他开始在一个平面的作品上画这个东西的四个面， 嗯， 要把他的立体的一面表现出来， 就是不管好不好看， okay， 我画出来了，对吧？啊，这是 一种观念的转变。 嗯， 再一个，嗯，我举一个古典一点的例子，可能专业一些的人会知道，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当大家去长这个知识啊。 嗯， 说咱们理解的意大利呢，有很多画家，像这个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达芬奇另外再说，就是像米开朗基罗啊， 嗯， 这样的一些画家，像 拉斐尔， 嗯，拉斐尔啊，这样，但是其实，在意大利本土，在欧洲，他们对这个西洋绘画，他们肯定了解的更深入一些，研究的，他们有那么一两位画家，要比他们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地位还要高得多。那么他们是谁？ 嗯， 他们是乔托，以及乔托的老师齐马布埃。 这确实是没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啊。 对，他们的作品。可能尤其像齐马布埃那个年代，就是连那个达芬奇那种淡青调色的方式都没有，就很原始啊。 嗯， 画的咱们通俗点讲不好看。 嗯， 但是为什么他地位高？因为他发明了这个东西。 嗯， 说祭坛画是谁发明？从齐马布埃开始发明，他先造了这个像，说他先造出来说耶稣要这么画。 嗯， 或者不是他，或者也不一定是他造出来，但是只过之后的一些形式，包括这个。达芬奇或者是米开朗基罗为什么这么画？ 都是受他的影响。 对，就是这个这个规则是谁建立的呢？这种祭坛画的规则就是乔托和乔托的老师纳外，就是他们来建立的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在学术的地位上，他们要比米开朗基罗还要高。 所以安迪沃霍尔他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吧？ 对， 可以说是把艺术品，让艺术品走到了寻常百姓家。 对，从他开始，艺术品变成了，就是走到了寻常百姓家，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一种方式。 如此说来的话，那确实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啊。 对对对， 那 所以大家可以本着一种去了解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好，那在这个他的画，他的应该不算画展吧，应该算是艺术展当中，在他这个展当中，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别的收获呢？ 别的收获就是，其实，虽然他这个是以这个行业领袖的这个身份去做这个展览，去出了名哈，但是在直观上讲，其实他作品蛮好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像尤伦斯这种做的很成熟的艺术机构有很多衍生品，其实并不是特别贵，因为是复制品的版画嘛，大家可以去买一些画回家，我觉得都蛮有意义。 是不 错，因为尤伦斯他对版权保护的会比较好，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展览去买一些作品的话，他一定会有版权在，比如说他有官方认证，比如说安利沃霍尔的基金会，然后去授权。我们今天在尤伦斯卖1000张带编号的这个他的版画，其实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买一下，不亏。 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领域了，艺术收藏的领域了啊。这个我觉得啊， 对，因为它是商业化的东西，所以它是我们每个人买得起的。 是，那这个呢，还是得建立在对艺术非常了解的这个基础之上。好的，我们这个上半时段啊，时间也就快到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继续来听杨柳跟您聊一聊怎么看艺术展。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青年艺术家杨柳，欢迎杨柳。 好，大家好，我是杨柳。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跟艺术相关的一些事儿。我们有一个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聊天室当中，他说了，他说艺术和百姓生活有些远，毕竟接触不多，比如说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有一些就不能理解。这挺正常的哈，这届奥运会开幕式好像挺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你能理解吗，杨柳？ 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讨论，我也有小圈子，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位网友啊，不是在反驳他，这是他是一个常规的、很正常的逻辑。 对， 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其实 是吧？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从学术上来讲。他这个做的不错，或者可以讲做的不错，但是他有一个绝对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观众是什么？ 是给谁看的。 哎，没错， 对，他的观众或许是给一些专业从事艺术行业的人看。 嗯， 对，因为之前应该是我想日本的，因为我看一帖子是谁来着，北野武吧，还批评了一下这个开幕式， 说睡着了是吧？ 哎，对，说为什么北野武和这个开幕式他就是观念不一样？因为大家可以这样，北野武做的艺术是给谁看的呢？是给观众 大众看的啊？ 对，是给院线，他是会描写很多生活中的情节，然后去升华，去他是以这个角度去看。 嗯， 而本届奥运会那个片子呢，更多是给历史去看，我可以这么理解，给历史去看，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被大众批评是理所应当，理所当然吧。 对，因为他就不是给大众看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们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太艺术了的话呢，那确实就容易窄了，容易小众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杨柳一起来聊一聊艺术。那上半时段呢，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下安迪沃霍尔。那其实啊，现在北京还是有一些展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最近大家也能感觉到了，这波疫情又反扑过来了，大家还是得这个非常的重视才行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是也想了解艺术，但是又不想呢去人聚集的地方，不想去到这些这个展览当中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别的方式去了解吗？ 其实我说实话，艺术这个东西呢，看实物肯定是要好一些，但是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这个 APP 啊，包括一些网站，大家可以看看图。就是看图呢，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些文字的内容，了解知识。但是如果有机会，大家还是要去现场看一下实物， 还是不一样。 像我刚才说的，说不管是说咱们日常，咱们去聊天，咱们去看书学习，咱们是有语言这种介质在的。那么如果大家都是一种比喻，我们要通过语言 B 把 A 比作 C。那么如果是实际去看这些艺术品，那么是一种 A 对 C 的直接比喻。 我想问一下，你是学理的吗？当时 啊，我是啊。 是吗？你的这个条理很清晰啊，我大概可以懂了，希望大家也能懂其实这个咱们这么说啊，刚才你说这个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拿特别知名的一幅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咱们来打比喻的话啊，有很多人呢可能去卢浮宫啊，不远万里去到那边，可能就是为了看一眼真迹。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隔得很远，你可能隔了十米或者是几米的距离，你才能远远的在人群当中瞄上那么一眼。这个 那个圈真是越圈越大，这几年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一定得看这个真迹，但是就是像这种的话，你隔十米看，跟我在家我整一赝品或者是整一什么呢，我拿一放大镜自己在家研究，你觉得不一样在哪儿？ 就我说实话嘛，这个蒙娜丽莎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案例。去卢浮宫确实除了拍张合影感受不到什么，因为它已经被圈起来了。 对对对 对，就是早年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被圈起来的时候，你可以 很近的 观察，去观察它的一些东西。我们说就是， 哎，我们现在这个信号可能稍微有一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请导播老师再帮我们进行一下连接。那今天呢，这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跟青年艺术家杨柳一起来聊一聊跟艺术相关的。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之后，很多人都在精神方面有所追求。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吧。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也有人聊到了，可能去看一看这个节目，看一看演出。有的人呢，可能就喜欢艺术品，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周围的很多人喜欢文玩，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精神方面的追求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有这么几种方式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首先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 100.6。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也就是听听 FM 当中有一个聊天室功能，在聊天室功能当中呢，找到我们的节目《乐行京津冀》啊，在那儿呢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呢聊的是这个艺术，就好像是上半时段我们聊到的，我们聊到了这个安迪沃霍尔。实际上呢，他是一个通过杨柳的介绍啊，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艺术家。他厉害在哪儿呢？他不是在于像这个达芬奇，像这个其他的艺术家，他们有很高成果的这样的一种展示，而是他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的一个分支。他让这个艺术品呢，更多的走到了我们的寻常百姓家。好，我们现在再试一下。你好，杨柳。 我在。 哎，你好，你好，你好。那突然断了哈，咱们来继续来聊一聊，继续聊一聊，在疫情期间，如果我们不想走到这个人群密集的地方的话，我们自己在家怎么去研究艺术，怎么去看这些艺术品呢？ 我可以推荐大家几个 APP， 现在做的比较好的。 好， 一个是 ArtAnd， 就是 ArtAnd。 嗯。 另外一个叫 iMuseum， 就是 i 加一个 museum，MuseuM。 嗯。 还有一个叫做中文名字艺术头条， 嗯， 这些是就我日常也会看的哈， 嗯嗯嗯， 对，大家可以通过这几个网站，那这几个 APP 去看，那它上面会有一些近期的一些艺术新闻，可能展览去不了，但是展览也会它会有预告，是这样，而且它是你可以搜索各个城市全球联网的呀， 对，啊 对。 就是不出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啊， 对，但咱们就是排除那个现场的视觉震撼效果不说啊，咱们就从看图片开始，就将就了嘛，就也不看。 那这些一般你都会看一些什么呢？有什么看点呢？ 这些其实如果是我看的，我会更多的关注这个行业的动态。那么大家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本着一个了解的这么一个态度去看，比如说上面他会，像这个 Amazon， 他就会说介绍说最近有什么展，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或者是秘鲁文明探索展，或者是波斯文化展，当你点进去的时候，他起码就有一个展览直接介绍和主要的这个图片，就关于一些主要作品，包括这个作品的释义，下面都会有，对，有点类似咱们去看一些书籍，但是它不一样的是，它很与时俱进。他会说这个作品现在在哪啊，在可能就在哎离你家不远的什么什么美术馆啊，它现在怎么怎么样？很有意思。 没错啊，那上面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文字介绍吗？比如说对于某个艺术品或者某种艺术形式的文字的介绍？ 会有。 其实啊，刚才你说这个有一些艺术品，它可能看起来就是你亲眼去看的时候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其实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种艺术形式，那就是这个地毯，是吧？ 哦， 对，是 说到地毯 啊， 你说 就是我是当时看这个世博会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对地毯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认识，因为之前家里都会有地毯，然后呢对于这个东西就觉得也不是什么太稀罕的东西，对吧？但是那次我是看到了，应该是哪个国家呀，我还给忘了，伊朗还是哪儿啊，就是手工制造的那种地毯，说这地毯一个得几个工人然后做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出来，就是那种震撼程度，我觉得如果拍成照片的话，你可能不觉得什么，你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画，对吧？但是你看到实物的时候，因为它那个似乎每一条线都在闪闪发光，那种感觉，也可能是现场那个灯光打得好，就觉得这个它就是艺术品，它就是值那个钱啊！当然我也买不起。 对，其实关于地毯这方面吧，我有见过很震撼的场景，在伊朗，伊朗呢，德黑兰 啊，还真是伊朗啊，我说对了，看来 对，伊朗可以的，其实其他国家土耳其之类也都还好啊，咱们先说伊朗。有一次我在德黑兰，说新开一个商场叫伊朗帽，其实就是伊朗帽，就是伊朗商城的意思， 嗯， 就很大， 那个商城很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可能开车，我开了20分钟才开出去 啊。那确实有点大呀。 对，有点大，因为可能全国最大的一个商场。 嗯， 然后它就会有地毯的区域，叫做地毯博物馆吧，翻译过来。那像你刚才说很多工人呢去做几年，但是他有做一辈子那种地毯的存在 啊。那得多大的地毯呢？ 总之到棚顶了吧。就是肯定是你眼睛所能看的这个区域内，那就是一大块。 嗯， 并且在那个商场里呢，它会有点像驻地艺术家或者是签约的那种做地毯的手工艺人的感觉。 嗯， 这个人就在这里，他就在做地毯。 嗯， 我们当时就亲眼所见，然后我问他，我说这个地毯你现在做了多少年？他说这个伊朗帽大概从5年前开始建， 嗯， 这个是3年前建好，我3年前就在这儿织地毯。 嗯， 他们一家人，他还有他的爱人，还有他的应该是兄弟，还有两个大的孩子，在一个场馆里织地毯。 嗯， 他们做了3年，这个地毯我感觉完成了1/5，差不多。 5个人3年完成了1/5， 对， 那就得奔着15年去了呀。 对， 嗯， 特别细致。 所以你说一个地毯，然后如果我们是第一感觉说一个地毯卖多少钱，几万或者是十几万、几十万，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了他们就是那么做出来的，你想5个人做15年的时间，你觉得值多少钱，对吧？我们可以这么换算。但是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很欣赏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并且我们也很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认同它的价值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艺术品。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很多艺术品它有很贵的价，很多人认为它不值，或者说绝大部分认为它不值，但是只要有那么一小撮人能认可它的价值，我觉得这个艺术品呢就是成立的。 对，是的，是的。 嗯，这是我自己瞎说的啊，我自己瞎说的。 当然它跟社会的生活习惯是有绝对的关系。 嗯， 比如说像咱们国家那些，包括一些像德国啊之类的一些发达国家。 嗯， 我讲真，其实咱们做地毯，从应用的角度来讲，咱们没有必要去手工去织它。 嗯， 就包括咱们用的器皿，它没有必要去手工去做它，可以用工业化的生产。这样。 嗯， 但是在伊朗那样的国家呢，他们真的没有咱们这样的工业化程度。 嗯， 咱们有见过伊朗的那些瓶子呀、瓶瓶罐罐、花瓶啊之类的。 嗯， 可能大家在商店里看到的时候，认为它是机器压出来的什么，但是当我在伊朗的时候，我就亲自见到原来人家妇女也好，女孩也好， 嗯， 工作了几年，就是纯手工用一块大铁敲出来了一个瓶子，然后去卖。 嗯， 就没有工业化的存在，真的是那种纯手工艺的那种工业那种社会状态。 嗯， 所以在他们的那种国家呢，就他们会习以为常。 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它确实是一种艺术品啊。但是虽然离我们的生活稍微有点远啊，但是呢，它也是一种这个不能替代的存在。我相信，即便是全球的科技集体发展到很高的这个程度之后，这些手工艺人他们还是会存在的，他们打造的手工艺术品依然是没有办法被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所取代的。 对对， 嗯，你看像啊，我说，因为杨柳呢，他也会自己去做一些艺术品，啊，当然了，你肯定也见过很多呢，就是工业流水线下来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当你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被那些东西取代的时候，你是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 啊，这个问题有点回到咱们上半场的一个那个说到的东西，就是。 嗯， 版画的存在。 嗯， 其实版画的存在它起到了复制艺术品的作用，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嗯 嗯，那么它就让这个世界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艺术品被量产化怎么办，或者有没有问题啊？但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纵观历史去讲，就艺术品之所以被普及，就像刚才说的安迪沃霍的作品为什么被世界普及了，包括咱们后来的那个美国的那些罐头啊，咱们现在的罐头包装为什么这么包装，那都是安迪沃霍先设计的嘛。 嗯， 就是因为他找到了这种复制的手段， 嗯， 才改变了世界，让大众去有了这种习惯。 是的。 嗯，我觉得相对于艺术品本身，如果能靠艺术品去左右大家的生活，去改善大家的生活习惯，去丰富大家的这个生活中的想象力乐趣，我觉得这个意义要比我的艺术品遭到了复制更有价值。 嗯 嗯， 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 啊， 对，所以当我看到哎，如果我做了作品，然后大家去复制啊，大家去怎么样，我是一个开心的状态，还蛮有成就感。 就是没有自己有可能被取代了的压力吗？ 因为我觉得啊，从一个优秀的作者来讲，作者的角度来讲，不应该担心这个事情。 嗯，没错。 因为要相信自己永远能做出来更好的东西。 是的，而且说实话，如果真的是强大到一定程度，就是或者说强大到被复制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收版权费就可以了，其实就已经是不菲的收入了。 对对，其实像咱们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说大家大众说怎么样来就是看懂这个艺术品。 嗯， 其实咱们今天生活中咱们没有关注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可口可乐的标签， 嗯， 比如说像苹果的一些什么小 logo， 咱们日常应用的设计，在他们刚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就是当时的艺术品，然后被世界普及，变成了咱们现在所能日常生活中接受的东西。 嗯，没错。 嗯，对，所以咱们去关注一些艺术品，哪怕是看不懂的还是什么，其实等同于咱们去看一下咱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可以把它认为是更前卫的东西。 对， 有可能现在我们看不懂的东西，以后就会出现到我们生活的周围，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了。 对。 嗯，包括其实我觉得包括一些这个颜色的搭配撞色是吧，之前总是认为某些颜色跟某些颜色不是那么好看的放到一起，但是当这个比如说这个艺术家把这些颜色很好的运用在一起之后，它可能就变成了明年的一种流行色，这都说不准啊。 对，在改变生活这个。 对，其实你在这个之前在说到这个，比如说像安迪沃霍尔，包括其他的这些艺术展，他们都有一些周边的产品。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像那种，像你说的版画，但我不知道它具体算不算版画。比如说卖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呢，它是有编号的。对，就比如说全球限量1000张或者全球限量100张，但是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照片啊，对不对？我拿这个电子版，我拿过来，我当屏保，或者我把它打出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这个有点类似你在网易云音乐上听音乐。 嗯嗯嗯。 有的是付费的。 是啊，有的是免费的呀。 有的是免费的。 对啊。 但是我们去付费的原因，一可能是平台有强制要求，说不付费听不了。 嗯。 第二个，咱们换一种角度来讲，如果咱们今天可以为知识、为艺术、为未来的，或者说为未来的这些设计买单， 嗯， 那么他通俗点说，我们今天可以为艺术家买单，那么艺术家可以用这些资本去做出来更好的东西。那么像咱们刚才说，已知艺术家做出来的这种东西，他可能在10年或者20年后会落实到实体，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去让我们的生活变成那个样子。 嗯，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买单了，那么艺术家会做出更好的东西，去有更好的东西去落在我们生活的周边。那么其实换一个角度讲，我们在改善我们的生活。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不错呀。其实对于这个版权，有很多人有很多种解读，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这个解读，反正我觉得是很好接受的啊。因为之前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对听歌是免费的这件事儿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好像能从网上听歌的时候一直都是听免费的歌，但是突然 发现这个需要付费听的歌越来越多，所以刚开始我是有一定抵触的，但是到后来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很久很久以后，或者说这个比如说一年两年之后，它一定会变成也是变成免费的呢。但是你如果你想现在就去享受它，你想现在就去了解你喜欢的那些歌手，你喜欢的那些艺术家，他们现在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的话，那么交一部分的钱，我觉得也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 对，有点类似什么呢？这个说到身边的事儿啊，咱以前发生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家小区，说大家要那个要不要去募集一个款项，它本身是在物业费之外，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就说。有业主出来说动员一下，说咱们要不要一起去众筹一下，然后咱们改善一下咱们车库的这个灯光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质感，就其实性质差不多，就是其实看似今天你是被撸了钱，但其实是为自己是在改善自己的生活。 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觉得你们小区的这个事儿还是应该去找物业应该就可以给解决。 对对对，因为是我们觉得它设计会有点问题，可以去根本的改一下。 燕林他说了，他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意思再放到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放到我们刚才说那个意思里面呢，它可能还是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去花这个钱，当然也可以不去花这个钱，但是前提是我们认不认同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艺术品。如果认同的话没有问题，如果不认同的话，它不影响我们去别的地方吃免费的午餐或者说其他的午餐呢。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状态是很好的一种存在。能者多劳，然后如果人就有这个追求或者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能力有限，那么也不会去强制他怎样。 是啊，所以呢，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可能很多人越来越多的对艺术感兴趣，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每一种艺术和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去有自己的研究，甚至是自己的看法。我们只需要在我们就是一眼望去最认同的那个领域，然后去深入的研究，在某一个领域取得不断的取得成果。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每个人来讲最合适的一条欣赏艺术的道路。那今天呢，跟杨柳聊了很多跟艺术相关的事儿，感谢杨柳，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后希望有机会还能请到杨柳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好的，也很乐意。好，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